今天我们要开始学第二阶段。第二阶段我们已经有说明它能够变成明显，因为第一阶段明显。第二阶段其实是开始学转这个知外面，外面其实还是里面。不过修行人渐渐了解外面里面，就是用东阳的心，这样才他能够学心无量。因为他有感到在第一阶段那个知修行的快乐，知修行的清安，知修行的放松，所以他能够很容易转这个情观到外面。其实外面里面都变成一个感觉，无量感觉，就是无量心的感觉，知的感觉。因为这个修行，佛的慈悲就变成那么厉害，不可思议。般若波罗蜜多经，依照阿毗达摩，无量心的所言，是无量心的所言，就是无量众生，这是基本的无量心的修行的了解，就是这一个了解。平常我们教是无量心，我们每次是强调，不管是南传佛教、北传佛教，无量心的所言就是无量众生，所以无量心。般若波罗蜜经是说明，其实是无量心的修行，其实有我们可以说三个所言。为什么？因为如果我们有成罗汉成佛，那罗汉佛已经看他不是思维众生，他已经看不到众生，他要特别注意才会知道众生。他罗汉佛观法不观众生，所以我们可以说依照般若波罗蜜经，特别依照般若波罗蜜经的注解，大智的论，为那些罗汉是无量心的所言，就是法为缘，众生就是无因而异，众生就是名称而已，这个名称的对象其实在深义地里面不存在，是名称而已。罗汉思维世界就是这样思维，所以他不受观念众生，不受心的染，他没有喜欢不喜欢，他是众生，是自己是众生。自己就是无因，众生就是无因。如果是在无世界里面，那是只有 四因而已经没有四因，只有四个因，受想行色因而已。不过所有的众生，不管是在地狱还是在天堂，都是因而已，看不到众生。罗汉的境界就是这个境界，他来注意众生，他要特别注意，那他才知道啊，这个是阿难多，这个是那个众生，他是这样有那些因缘，他知道那些因缘都是刹那刹那生灭无常，所以他不能够执着他们。罗汉看境界就是这样看，有因缘而已，没有众生。因为没有众生，所以什么都不属于众生，所以空，不属于我就是空，罗汉思维就是空，就是真如。那依照《般若波罗蜜经》其实有三种，我们可以说三种地，有十四地众生，当然我们有说明存在在十四地，大家都知道，不过不存在在圣一地，还有一个境界，菩萨所修的境界，来称无上菩提，就是超越。超越宿舍地跟生意地，就是我们可以说就是究竟地，究竟境界，就是超越那个宿舍地跟宿地跟深一地的境界，这是佛陀的境界。这个境界他体会，因为他的波罗蜜的修行，他的特别，他的四无量心的修行，他的大悲跟他方便，靠四无量心的修行。佛是无量心的境界的所言是什么？所言《般若波罗蜜经》教他无言。佛不需要任何的所言，不需要众生，在他的心里面，他的心的内容就是大慈悲。他不需要什么所言，这个大慈悲连续不断的在。这个慈悲的力量也就变成无量，所以他能够度无量众生，在无量世界里面，这是佛陀的境界。这个佛陀的是无量心的所缘，叫无缘所缘，因为他不需要任何的所缘，任何的缘，有所缘在。会有作意在出现新的过程，佛所有的众生都是这样。不过在佛陀的境界，不需要什么所缘，不需要什么众生，不需要什么对象，大慈悲连续不断的在， 他随便能够用这个力量，慈悲的力量，在我们佛教的文学特别本身故事里面，好多好多故事是说明那个佛陀的慈悲的力量，怎么他菩萨的时候有练这个持波罗蜜，因为他的持波罗蜜，他能够虽然他在最难的情况，别的众生在这种情况已经受不了，他还是能够处理，用慈悲，用智慧，完全不用什么力量。晚上如果我们有时间，我会讲一些故事，现在不讲，我们有决定早上特别讲实用的方法。不但佛有这种力量，佛陀的弟子，佛陀的学生连文学是地道，连在家人会培养这种慈悲的力量。清净道论也有一些故事，有没有看过？乌达嘎的故事，还有别的，好，那我讲乌达嘎的故事好不好？清净道论可以找到法居君的注解里面也有，乌达拉是一个万世国的很有福报的人，可能万世国的最有财务的人的太太，他变成佛陀的学生，所以他喜欢学佛，他有出离心，他关于无余的心上没有兴趣，所以他建议他的先生，他要租一个妓女，在万世国那个时候，法居君的注解里面有一些故事关于他，有没有听过阿姆巴利巴拉，佛陀的弟子在外沙里，他是一个很漂亮的，特别贵的，不像妓女，不好翻译妓女，给下怎么翻译成中文？妓女就是不好啊，给下你怎么翻译？不是普通的妓女就不好啊。geisha 他很有文化，很有会艺术美术所有的，geisha 不用翻译，大家知道 geisha 是什么？不知道，法师你解释，geisha 是什么？妓女哈，一个很有文化的妓女哈，不是普通的妓女哈，才华的妓女哈，中国以前也有好多，对不对？特别在苏州、杭州那边，现在还会有一些。他就建议他的学生，他要租一个妓女，那个妓女她是 在万世国最有名的一个采花采花基地，那如果要跟他过晚上，要付1000块，1000块币，为安巴里巴拉要付500块，为西里玛，万世国，他是特别也跟，阿加达沙杜。阿加达沙杜的朋友，所以特别贵。不是阿加达沙杜，那个时候还是宾比萨拉，对不起，宾比萨拉王的朋友，最漂亮的居里呢，他就，乌达拉的先生就跟他心相，心相无异，因为无为难中无异的最明显的执着是哪里？在女性，女性里面，男性，同样的道理，如果是吃饭只是心相依，依根，别的都是，不过，为男性、女性、女性、男性，就是心相无根在一起，所以执着特别明显。所以，如果要培养出离心，要特别注意，对不对？佛也有特别注意，所以他变成很多扎达嘎故事，念佛菩萨的时候，他没有办法公之无疑。不过渐渐他学，所以他能够变成佛。那乌达拉的先生心相无异，跟那个西里玛吉尼，结果西里玛吉尼他开始，变成什么故事 ？romance 的故事，爱的故事，他很执着他，那他就对乌达拉很有嫉妒，他开始对发嗔恨心关于乌达拉。所以他要杀他，来变成那乌达拉的先生的太太，结果，因为乌达拉学佛很有热忱，可能跟我们不太一样，所以他特别学，四无量心，他的四无量心的力量。不可思议，所以那个，西里玛吉尼他拿热油，治完他的身体，那个时候他不受什么影响，他不受他的全心的影响，他是用慈心，思维他。所以那个很热的油，奔到他的身体上面，完全他没有受过伤。不简单。以前佛陀的弟子他们有这样练习，四无量心。佛在《中阿含经》有一个经典叫《咕咕丘巴玛苏达》，有没有听过？具字毗夷顶经，佛是说，比方说有两个大火，他们拿橘子，橘子，拿橘子切你的身体一半一半，如果你发嗔心，那你不算佛陀的弟子。佛是这样 说明，可以不可以做？ 做不到。 做不到。当然不简单。不过多多练习，多多学，一定会做。一定要发心做，这样才变成真的菩萨。不然就是什么菩萨？还泥土菩萨。下雨呢就没有了。好，那以前的人他们就用这样学，自信在里面，自信在外面一样。所以现在你们就是入这个修行，转自信从里面到外面，其实里面是外面，外面是里面，这样才能够变成十无量心。佛得别谄媚十无量心的修行，因为它跟涅槃的无量智慧相应，只是要知道怎么用内观灭我相，那就变成佛陀的境界。那，在《杂阿含经》有一颂说：“Chitta na niyate loko, chitta na parikasati, chitta sa eka dhamma sa sabbe dhamma vasam anvagu。”有没有学？“Chitta na niyate loko, chitta na parikasati。”这个世界它是被心把握，心控制世界。所有的所缘就是世界，萨贝达玛，所有的法，萨贝达玛，所有的法，所有的境界是被一个法控制的，被一个法摆我的。什么法？你们已经知道，就是我们的心。如果心，在里面能够培养无量慈悲，那也很容易转到外面无量智慧、无量慈悲。我说错了，无量智慧其实无量智慧跟无量慈悲很有关系。所以在我们的经典里面，十无量心叫做智慧布施。我们对自己对众生修十无量心，那我们修智慧布施。那这个第二阶段也就是一种智慧布施的磨练，我们已经有说明，智慧跟定有密切的关系。法集经里面有一颂说，Nati jhana apanyasa, nati panya ajhanasa, yasa panya cha jhanasa, so nibbanasa santike。如果没有定，那不会有智慧；如果没有智慧，不会有定。如果有定跟智慧，那我们是靠近涅槃。大修行人的境界就是这个境界，没有别的境界。不管是修声闻道还是修菩萨道一样。转 是无量心外面，其实也是学了解是无量心里面跟外面是一样的境界，没有什么差别。这样在像我们的是无量心的力量渐渐会变成像乌达拉一样。那个自心观的力量是不可思议的。我自己有做一点点，今天要不要听一个故事？我在斯里兰卡的时候，我的出家师父，我有住一段时间在阿罗尼亚，我的师父是特别强调定的修行，特别是无量心的修行，他自己是无量心的修行，很不错。那我们的阿罗尼亚有很多猴子，没有人，只有出家人。不过我们的朋友还是东珠，就是猴子，很多猴子。那些猴子他们常常吵架，会吵架很厉害，相互咬打，有的时候看他们都学，因为有两个猴子家，还是怎么说，猴子家，猴子和两个猴王，他们会吵架。为什么吵架你们会知道，不需要讲，多半吵架是为什么？为老虎老婆。那吵架很厉害，那他们吵架很厉害，一些那边住在阿罗尼亚的修行人会受干扰，因为他们修定，有的定的境界还没有那么明显，所以我们的师父会入自心定。那一段时间以后，猴子的声音就不见，那么自心的力量那么大，就是要多多练习，不是一天两天三天就变成这样，是因为有多多练习变成这样。我的老师不但这个生命有练习自心观，他一定过去的生命也有练习，所以变成这样。所以他圆寂的时候很寂静，没有什么烦恼。所以我们已经有说明爱自己就是征服自己，这个第二阶段也是一种征服自己的过程。特别征服自己的最麻烦的烦恼就是嗔心。那怎么做？修行人入第一阶段，每次一定要学，不可以不学。所以入第二阶段的修行，先一段时间，如果多多修，多多习惯，那已经不需要长的时间，一下去能够感到这个自心观的法喜，自心观的暖的气，自心观的清安，清净的爱的舒服。 因为我们感到这种舒服，我们可以自己感觉我们的身体也变成不一样，我们的脸面也变成不一样。可能在我们的脸面上有好像佛菩萨罗汉微笑的微笑，很放松，完全自然。那这种感觉要转到外面，修行每次就是从比较简单的修行到比较难做的修行。简单的修行就是转这个我们的自信，自信观，自信的我们的自的舒服，清净的爱的舒服，给我们所喜欢的人，我们的朋友，我们的家人，因为在这个阶段，我们不是用他们长的时间，所以男性女性无所谓，所以我们有特别比较亲近朋友的关系，我们就转给他。怎么转给他？我们观想五种人物，清净道论是说五种。先修自管理自己，然后观想第一人物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感到自己的舒服的脸面，然后观想我们所喜欢的人物，五个第一人物，我们也观想他像我们很舒服的感觉。观想他的时候，我们不观想他的全身的，只观想他的脸面而低，大概到肩膀，不需要下面的部分。我们观想他的时候，因为我们很舒服的感觉，我们也观想他跟我们一样，这种很舒服的感觉，微笑放松。我们他的印象变成明显，什么印象变成明显？不一定需要看到他的脸面的，他的口怎么样，鼻子怎么样，眼睛怎么样，额头怎么样，头发怎么样，不一定需要很详细，不过印象要很明显。如果印象不明显，境界不明显，那心不明显。一定要了解这个道理，没有心，如果没有境界，有境界才会有心，如果境界模糊，心模糊，境界很明显，心才会明显。所以修定一定所言要很不会模糊，印象要很清楚。不过因为十无量心是强调感觉，不是强调那些对象的脸面的细节，那些不需要，只是印象要很明显，这样心不能够跑到别的境界去。那如果他的印象很明显，心不会跑到别的境界去，那我们也管理他修十个愿。哪一个十个愿？现在不是愿自己，是愿他。阿维里何度，不是何弥，愿他没有敌人，愿他没有嗔心，愿他没有障碍，愿他快乐，愿他带自己在快乐里，到处带自己在快乐里面，这样。如果我们的感觉不改变，我们的心也不改变，感觉改变，心改变， 感觉不稳定，心不稳定，心跟感觉是一个过程，一定要了解这个道理。所以阿含经是说明心分别什么，心分别感觉，因感觉在心的过程是最明显的法。如果感觉改变，心改变，感觉稳定，心稳定，一定要练习不断的思维这个道理。心不稳定的时候，感觉也不稳定，心稳定的时候，感觉很稳定。在禅定的情况，感觉不改变，长的时间，一个小时、两个小时、三个小时，练一天、两天、三天，所以心能够变成很强。那如果影响明显，那修行人就如果感觉不改变，他能够留一段时间在这个境界，用定用正念，那他就在观想第二任务，如果第二任务变成明显，感觉不改变，他能够定，那在他能够正念他一段时间，在第三任务、第四任务、第五任务，这个是第二第二阶段的第一部分。那先修这个第二阶段的第一部分，重要是不要忘记修那个第二阶段之前，第一阶段要相当明显。现在如果第一阶段还没有相当明显，那还要花最长的时间磨练第一阶段，再修第二阶段。如果第一阶段不明显，第二阶段不会明显，一定要了解这个道理。所以每次现在修第二阶段之前，调第一阶段越来越明显。那好，方法我有说明，现在一定要做自己的纪念，一定要磨练自己的作意，来深入这个境界。